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杨红。 您好，我是乐陶。今天呢是2021年的12月2号，星期四。在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到我国正在快速推进奥密克戎株疫苗的研发。 北京运河商务区已经初步形成金融服务产业链和总部经济发展态势。 元旦起，除了限定区域外，北京全年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电子驾驶证12月10号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 淘宝也可以打电话了，淘宝上线了语音聊天功能，您会用吗？ 加拿大鹅提交说明内容空洞，上海消保委质疑其区别对待消费者。 我们再来关注以埃菲尔铁塔大小的天体将接近地球， NASA 警告称它存在着潜在危险。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夜间啊，晴朗微风，预报的最低气温呢、啊，平原地区在0度上下，山区呢在-3度和-5度之间，应该说对交通出行呢、户外活动啊都没有影响。明天白天啊还是晴好天气，光照呢也比较充足。有北转南风啊，23-4级，天气条件呢对气温上升还是比较有利的，预报的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12度或者是更高一些，中心城区啊最高气温呢预计可以上升到13-14度，天气呢应该说总体上是不错的，可以安排开窗通风啊，安排一些户外活动，这是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一些天气情况。 嗯，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呢黄工？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双休这两天天气也都不错，目前来看呢还是疫情为主，风力不大，预报的最高气温呢分别为12度和8度，最低气温呢分别为-3度和-2度，可以看出啊双休日这两天的天气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同样是没有影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嗯，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偏北风3-4级，部分地区阵风7级转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03，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杨红乐陶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防控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1号到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3例，都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今天哈尔滨市发现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初筛阳性感染者，都是内蒙古满洲里市确诊病例在哈尔滨的密切接触者。 哈尔滨市要求所有进出哈尔滨人员需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凭健康码的绿码通行。棋牌室、洗浴、影院、剧院、歌厅、舞厅、游戏厅、网吧、剧本杀和室内儿童游乐项目，以及位于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小旅店、各类线下教育的培训机构等空间相对密闭的场所将暂停营业。 近期内蒙古满洲里连续报告大量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满洲里本轮疫情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许宏志的相关介绍。 这次这个德尔塔病毒呀，是一个国内以前没有发现过的，从国外新传进来，国外跟国外的我们已经从国外传进来的对比没有， 国内自己本土发生的也没有，是一个新的输入。而这个病毒呢，传播速度特别快，传播的范围也非常广，而且在这个我们采取措施之前，就发现之前，它已经是扩散开了。这一段的快速增长不是因为这个这一段增长，它是原来就已经有了存量了，现在是我们把存量挖出来，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正在快速推进奥密克戎株疫苗研发。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中伟今天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我国正在快速的推进奥密克戎株疫苗的研发。 郑中伟介绍说，我国疫苗呢，对不同区域流行的各种主要的变异株造成的感染和感染之后的再传播都有明确的效果，对预防重症和死亡有显著效果。但是为了做到有备无患，各疫苗研发单位已经针对各种变异株疫苗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郑中伟同时也表示，实际上从出现第一个病毒变异株开始，我们针对于变异病毒毒株疫苗的技术储备就已经开始了。当出现了新的变异株以后，很快就可以开展针对新的变异株疫苗的研发。当时在德尔塔株成为了主流型株的时候，很多灭活疫苗企业、重组蛋白疫苗企业和载体疫苗企业、核酸疫苗企业都已经把针对德尔塔株的疫苗研制出来了，有的部分已经进入到了临床，现在也在快速的推进奥密克戎株各条路线的疫苗研发，有被需要，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得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我们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从过去的低海棚户区变成了城市副中心的绿色 CBD， 成为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现代金融服务产业链和总部经济发展态势已经初步形成，到“十四五”末，核心启动区将会完成建设。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发回的报道。 去年11月，全国第一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上田八木货币经纪有限公司落户运河商务区。上田八木公司副总裁大野智之说，除了看好中国金融发展的前景外，落户副中心也考虑了很多因素。 货币经纪公司对人才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副中心聚集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副中心有非常有名的大运河。我今年10月来到北京之后，感觉副中心的环境非常好，绿化很好，空气也很好。 三峡集团是第一家入驻运河商务区的央企，在副中心的主要业务是新能源板块。三峡新能源集团副总经济师张军说，从西城区搬到副中心，集团的办公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到通州来发展新能源也会有我们新的一个机会，这边的营商环境还有政策对我们来讲确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有关的部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办公条件、子女的入学、医疗啊等等。 截至今年10月底，运河商务区已经集聚了14765家符合功能定位的高精尖企业，注册资本金达3861亿元，产业主要围绕总部经济和金融，聚焦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三大领域。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逢说， 下一步还要再推动像碳交易银行这样的企业总部落地，不断推动我们的金融科技机构来落户，包括法定的数字货币试点和法定的这种数字的资产交易的这样的平台。 北京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俊认为，北京发展绿色金融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他建议作为一个区域性的碳交易所，应该继续扩大业务范围。 在绿交所当中呢，要植入更多的业务的品种，就把金融资源啊和绿色资产呢进行更多的对接。副中心如果要强化本地的绿色金融的业务的话呢，还必须要有更多的地方的激励机制。现在的项目找资金、资金找项目都很困难，所以呢，要打破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啊，必须要有一个公共平台，这个平台就要政府来建。 到“十四五”末，运河商务区核心启动区将完成建设，预计将集聚财富管理机构超过150家，绿色金融机构超过5家，金融科技企业超过110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叶玉民也建议， 对于引进的企业和产业，要实现精细化的政策对接和服务。 每一个企业都有在土地政策呀、人才政策呀、财税政策呀，甚至可能对交通啊等等，它都有些独特的要求。在关键领域，一企一策，一证一策，一个项目一策，可以保障高质量的产业和项目落地。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冬奥的脚步日益临近，全市100多支社会志愿服务队伍正在掀起了冬奥由我伴亮京城的城市环境志愿服务热潮。10月份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开展了城市环境志愿服务活动210场，志愿者参与6200人次，累计服务时长超过12000小时。 这些志愿者既有各区推荐的基层优秀志愿者队伍，也有来自环境保护、无障碍服务、管城理事、小巷管家、垃圾分类等城市管理领域和市政企业等各行业各领域的志愿服务团队。他们在涉奥重点区域开展城市清洁日的活动，周末大扫除、背街小巷整治、垃圾分类的宣传、无障碍服务、生态环境知识宣讲、秩序引导、共享单车规范停放等丰富多彩的城市环境志愿服务。 根据了解，是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将为志愿服务组织提供志愿服务包，包括了徽章、马甲等志愿服务装备和口罩等防疫物资，同时将会通过评优、宣传报道等方式予以激励，开展最美环境志愿服务团队、环境志愿服务之星推选活动，对于在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加强宣传和推广。 今天呢，是我国第10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对近5年来审理的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进行了调研分析，并且向市民发布了风险提示。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发回的报道。 小轿车的前部呢，就跟电动自行车的右侧给相撞了，造成2辆车损失。儿子呢，被车辆甩出了好几米远，右膝盖受了外伤。 在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曹小颖法官讲述的这起近年审理的案件中，李华骑着电动自行车接7岁的儿子放学，因为道路拥堵回家心切，就直接骑行穿行机动车道，不料与驾驶小轿车的赵达相撞，孩子受伤后将赵达和保险公司诉到法院索赔。 道交法第10条规定的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横过机动车道时，应该是下车推行而不能骑行穿过的。本案中呢，机动车驾驶人赵达呢，行驶的过程中呢，未仔细的注意前方道路的情况，以致发生了交通事故是主要责任，最终认定其呢承担70%的赔偿责任。李华是违规呢骑行穿越了道路，负事故的是次要责任，因此自担了30%的责任。 近5年，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共受理101件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少年法庭庭长秦硕指出，未成年人乘驾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的情况明显高于其他交通工具， 低速而且这种制动装置不好、保护措施不够完善的这种，比如说像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滑板车，未成年人使用或者乘坐这类车辆反而容易造成更多的伤害，比如说它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骨折，或者造成一些身体比如说牙齿的这种断裂，那么它对于它后期的恢复和成长以后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对此，秦硕提示， 父母、学校以及相关机构应重视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勿将共享单车、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交由不够法定年龄的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搭载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下，更加也谨慎，务必遵守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安全行驶。另一方面，驾驶人员在较多未成年人活动的区域，尤其需要引起警惕，防止未成年人突然窜出而发生交通事故。 还是交通方面的消息，海淀区5道口路口位于城府路和和清路的交叉口，周边地铁、高校、商场、产业园和住宅区集中，常年是交通流量极大，在高峰时段每小时的人流量多达10000人，路口严重拥堵是常态，市民投诉是不断。北京交管部门在昨天表示，近日已经完成了5道口路口的系统交通的改造，增设了行人信号灯，四面全绿时段，解决人车交织的混乱，交通拥堵效果明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下午3点多，在5道口路口新增设的地面标线和信号灯等设施清晰醒目。今年8月，北京启动交通文明示范路口创建专项行动，5道口路口成为首批参与创建的市级示范路口。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在增派值守人员，加强对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执法的同时，启动对5道口路口的交通组织优化。中关村交通大队警长孙春弟介绍，通过分析各种交通群体出行需求，创新设置了行人信号灯全绿时段，避免行人 天在路口扎堆，缓解拥堵。 南北向跟东西向转换期间，给了行人的一个四面绿，形成了一个行人的专用时段，早高峰15秒，就是把两个阶段的行人放行时间加长了。 同时，进一步拓宽人行横道，从6米拓宽到8米，增设行人过街专用信号灯，并把南北方向停止线退回，容纳更多行人同时通过路口，优化路口信号灯配时，高峰时段机动车通行时间从55秒增加到70秒，增设北向西方向右转车道和右转信号灯，提前分流右转车辆，并且错时放行行人和机动车，避免人车交织。近一周，五道口交通缓堵效果明显。 没采取这些措施之前，东西向车辆通行大概5-6分钟通过这路口，现在进行了这一系列改造，基本上一个信号灯就能通过，极大缩短了通行时间。 周边群众表示，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通行也更加安全顺畅。 以前有时候人行道上也有车也有人，有灯了，肯定是有秩序多了。 之前是人和车一块走比较危险，改了的话就挺好的，人和车就不互相交互了。 最近呢，朝阳区南沙滩和谐小区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反映说，小区设立了门卫人员、车辆抬杆、人脸识别这样的一些设施，但是外来车辆还是可以随意进出，导致小区的业主没有地方停车，经常为此引发争执。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南沙滩和谐小区是老小区，小区共有11栋楼，700多户居民，而停车位却只有200多个。由于小区附近就是地铁15号线北沙滩站，有居民发现，经常有上班族白天会将车停放在小区，然后乘坐地铁通勤，晚上再开走，占领着为数不多的停车位。 早晨上班也是来了停下就走， 外边小区的车反正一在这儿一放就放10天半个月什么的都有。 居民们担心外来人员和车辆随意进入，不仅仅是挤占小区停车资源，对目前的疫情防控也有影响。 这眼下就是比较严的时候，这外来人想来来想走走，边上干活上班的，就万一有一个小区不就完蛋了吗？ 记者在现场也询问了小区保安，外来车辆能否进入，对方回复说， 外来车扫价格毛，关键是不出费，外来车进咱就让人进，领导咱管不了，咱也管不了，这小区太杂，没法弄。 按照保安的说法是，小区没有物业，停车也不收费。根据疫情防控政策，外来车辆扫了健康宝就可以进小区停车，停车理由也无法辨别。那么这种情况就只能放任不管了吗？随后记者联系了属地南沙滩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告知，按规定是只有录入系统的业主才能进入小区，但小区保安是属地街道负责管理的。 我们跟那个保安公司联系，这个公司是归奥运村街道管，我们会跟奥运村街道反映这事儿。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属地奥运村街道办反映问题，平安建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确实是说我们这儿人直接管理的话，那我们也会及时督促，也跟他们再交代一下这个事儿。 之后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致电记者告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引进物业或者是停车管理公司。 如果要想根本上解决小区就是外来停车的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就是给小区引入这个物业或者是引入停车管理。和谐院呢，大概是有50家产权单位，所以目前呢正在和产权单位的沟通，和他们形成一致意见，然后呢在一起开居民的会，再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希望和谐小区目前能严格管理进出车辆，后续也能尽快完善停车管理制度。 我们再来关注，从元旦起，除了限定区以外，北京全年全域禁放烟花爆竹。从明年的1月1号起，除了限定区以外，本市的核心区、城区、郊区和山区全年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近年来呢，全市许可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在逐渐减少。牛年春节期间，城六区首次不设点位，全市共许可烟花爆竹零售网点10个，比2020年的23个减少了13个，下降了56.5%。五环路以内，含五环路和城市副中心没有设置零售网点。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房山、顺义、大兴没有设置烟花爆竹零售网点。石景山、顺义区和大兴区全区禁放烟花。 在春节过后，辖区包括五环外区域的各区陆续发布了通告，实施全域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除了门头沟区和房山区将在2022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全域全年禁放以外，全市的其他区域都将在今年的年内实施全域禁放。 今天上午呢，故宫博物院发布公告表示，经过排查修复，年票的销售系统已经完成了修复，对已经发现的网络攻击呢，也加强了安全的防范，年票销售在今天上午的11:30恢复了。 那原定于昨天晚上8点开售的故宫年票一度也是因为网络故障导致游客没办法正常买票，后来经过故宫发布的公告表示，因为短时间内购买故宫年票观众的数量过多，超出了故宫博物院年票销售系统的承载能力，导致了年票销售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紧急停售了2022年的年票。故宫博物院也表示，重新开票的时候依然保留50,000张年票的上限额度。 今年呢，为了满足更多的观众一年多次参观故宫和收藏年票的需求，故宫年票的限量总数呢提高到了50,000张，而且年票发售时间啊一直持续到本月31号，年票每人限购1张，每年限用10次，不支持变更使用人，一经使用呢不予退票。另外呢，年票的适用范围啊不包含珍宝馆和钟表馆，年票可以参观其他的专题展览，但是呢需要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 我们再来关注新闻热线方面，近日家住在昌平区东小口镇的市民赵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在2年以前搬到了中东路的121号院，由于没有安装宽带，平时在家上网都是使用手机流量，但是小区的联通信号一直很弱，非常影响用户的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赵先生告诉记者，安装宽带之前，他在家中使用手机数据上网十分卡顿。 我没有电脑，这实在逼得我没办法了，我搭了一根宽带。我没装宽带之前，我用自己的手机数据不行，开个视频有时候都卡。 赵先生说，这2年间自己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但得到的答复是会在小区周边建设基站。但是赵先生提出了他的质疑，基站建设完成之前，小区的上网该如何保证呢？ 业务员他说，咱这一块确实是有问题，号弱覆盖，然后他说得建设基站解决，然后大概6到12个月选址啊，包括人家让不让做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建站期间有没有临时措施，他也不给执行任何措施啊。这个时间太长了，我说你没原来干嘛去了？这个小区也不是刚建成的，对吧？找各种理由吧，老不给你办。 针对赵先生所说的问题，记者首先询问了属地东小口镇政府，负责接触急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属地他没权利弄这个，由联通公司他那边去处理了。 至于赵先生所说的基站建设的相关情况，这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没听说过，因为这个站基站它在哪儿建，又在你小区建，还得通知你小区，目前没接到这消息。 那中东路121号院的网络信号究竟如何改善呢？记者致电中国联通客服热线了解情况，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回复记者说， 这边会尽最大努力做出改善优化的，确实有弱覆盖这个情况，可以给你安装这小微这个设备。 工作人员所说的设备指的是安装在用户家中的信号放大器，但是赵先生说，中国联通此前已经给自己家中安装过这一设备，但信号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信号放大器也给我装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信号放大器它信号本来不行，它装那个设备也没用。 当记者追问中国联通的工作人员还有什么有效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赵先生的问题以及基站建设的相关问题时，工作人员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关于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会尽快接触，也会跟进这个问题。 那么中东路121号院的网络信号问题是否能得到妥善解决呢？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好的，18点23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将会关注电子驾驶证12月10号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淘宝也能够打电话了，淘宝上线语音聊天功能，您会用了吗？加拿大鹅提交说明内容空洞，上海消保委质疑其区别对待消费者。我们稍后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清新。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权益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张姐，您这查什么呢？ 我看看这一老一小怎么缴费。 下载北京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搜索城乡居民保险，可以为一老一小医疗保险缴费，方便又快捷。详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010-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 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继续新闻2021，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电子驾驶证从12月10号开始将会在全国全面推行。此前呢，驾驶证电子化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200个城市，5000多万名驾驶人领取了电子驾驶证，实现手机在线亮证。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交管12123 APP 发放，与纸质驾驶证同等的效力，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我们再来关注，12月起，32国取消我国的出口普惠制待遇是误读。近来呢，一则海关总署的公告在业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公告当中说，12月1号起，对于输往欧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乌克兰和列士敦士登等已经不再给予中国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国家的货物，海关不再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书。有观点认为啊，欧盟成员国等国家正在取消对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也有人认为这将冲击我国的出口。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 新华社报道说呢，最惠国待遇是现代国际贸易关系当中的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目前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都与中国有最惠国待遇关系。即便是在某些时候，某些国家违反了 WTO 规则，对华实施加征关税，也都没有到全面取消最惠国待遇的地步。 那相比于最惠国待遇，普惠制当中的惠的意味是更浓更实，通常发达的经济体可以给予发展中国家普惠制等关税的待遇，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相互的给予优惠待遇。在这个待遇当中，给惠国可以根据受惠国的发展情况适时的取消，也就是业界通常所说的毕业。 记者查询相关的资料了解到呢，欧盟和土耳其在2015年1月1号就取消了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加拿大、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取消的时间呢是2014年7月1号，乌克兰呢则是在更早的2012年就取消了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 那换句话说啊，这份公告当中所提到的国家都是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取消了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要说到冲击出口，按道理也应该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然而事实是，即使取消了普惠制的待遇，我国外贸近年来依然是保持着稳健增长。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看来，这次海关不再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书，只不过是海关的一个技术性的处理。 记者了解到呢，截至目前，给予我国普惠制待遇的国家呢还剩3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挪威。业内人士认为呢，普惠制原产地证书在未来可能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再来关注，淘宝可以打电话了。淘宝 APP 呢近日上线了一起逛的新功能，在浏览商品的时候啊，可以邀请好友进行语音通话，接通以后呢，就能同步浏览对方正在观看的商品，并且分享彼此的看法和建议。有人说有一种云逛街的感觉。 我们今天也测试了一下哈，发现一起逛的几个入口啊，藏在了商品详情页、淘宝消息界面和消息对话框的内部。如果对方淘宝在线的话，会收到一则语音呼叫，否则呢只会被推送一条某某邀请你一起逛这样的消息。邀约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渠道发送，但是呢仍然是淘口令的形式。 那这个一起逛的语音通话结束了以后，界面出现的是多少分钟陪伴对方，这样更加温馨的提醒，而不是单纯的只显示了通话时长有多少。 是，今天这件事呢也登上了热搜，有网友说啊，这个功能很好，也有人认为呢很鸡肋。那么淘宝语音通话功能到底好不好用？现在说鸡肋的网友，之后会说真香吗？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互联网问题专家醒客，他也亲测了这个功能，我们来看看他的体验如何。 就我觉得这个功能哈，你不是去用它的角度去看，你很容易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没什么用。但你真用一下之后，你会觉得有用。我们家我妈她那边也在用淘宝在买东西，有些东西她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但她也不知道哈怎么把这事跟你说。我觉得有这个功能之后，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刚好又现在不在身边的时候，这个就非常有用。另外一个，你看女同志更是了，在传统的这个超市或者是商场，我们都是成群结队去的。 对。 但是呢，你在家里，你在淘宝上，其实你买东西不只是说我买一件衣服满足我一下这个冷不冷、热不热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买东西它是一个休闲的方式，就是说我为了买这个衣服，其实只是为了跟一个好朋友去逛一逛。 那它这个功能呢，我觉得就多多少少弥补了哈，在购物当中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亲情啊、友情的一个就是一个漏洞，就是以前传统的我们有的，现在线上我们也有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淘宝在过去这十几年哈，一直也想尝试这个社交，就是它的来往，对吧？它当年推来往，但来往推的就是花了很多钱，最后什么动静都没有。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你硬切吧，那尴尬的切入这个社交领域，还不如像现在这样，这个非常有创意，非常有一个实用性的一个功能，那对用户来说会更有用。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这个功能哈，是我看到在过去十年里面对淘宝这个改变来说，它向这个社交方向真正有实用价值的一个小创新。 所以您觉得是不是这个功能会成为一个黑马，然后会让很多网友觉得真香呢？ 国内大家都是这么一个想法，总是希望某一种功能出来之后就改天换地。其实很多事儿哈，它应该是淡淡的感觉，就是说一个新功能有可能比如说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喜欢，哎，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功能啊，淘宝那么大的用户群，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在这上面获益，我觉得就非常不错了。如果说追求每一个功能哈啊都是全民普及的，最后就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啊今天热这个明天热那个。我相反觉得那种哈热潮一波接一波的情况哈，它不是一个我认为很成熟的一种产品的一个理念。我可能更多的是从这个就是说产品的更稳定性，或者是它的长期性的价值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您觉得淘宝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样的功能呢？ 今年以来哈，国内其实在这个互联网业务合规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力度的，就是所有的业务哈，你不能只是啊为了就是把这个市场规模占用下来，然后呢只为了大家去购买，而不替这个比如说买卖本身的品质以及这个业务的长期发展是不是在人群里面能平衡，就是这些目标我们以前可能忽略了。今年以来呢，你看相关部门出手核心点就是要提升大家在互联网上这个消费的品质公平性，对吧？要落实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就是以前那种就光花钱去做补贴的这种光抢市场的这种行为，其实大家已经被逼的哈不能那么干了。这时候我觉得哈，你看淘宝它去研发一些就是真正有用的能提升用户实验体验的这个应用，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必然性在里头。 那淘宝 APP 作为一个电商的平台，过去啊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要在淘宝里面打电话。此前有不少的 APP 都推出了拉近用户之间距离的新功能，比如说 B 站的放映室提供了和好友一起看视频吐槽的功能，网易的云音乐推出了一起听，抖音在私聊当中也有一起来看视频和一起唱的按钮，多家 APP 纷纷推出了一起来的功能。那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继续来听醒客的观点。 我觉得可能跟最近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有关系吧，叫元宇宙。因为元宇宙它推的哈，就是在虚拟的环境下，哎，怎么在一起的问题。就是以前我们在线下在一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在线上的话，你看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独立的世界，你无论是玩游戏还是逛社区哈，虽然你能聊天，但是它没有那种在一起，就是在同样一个场景之下这种感觉。那今年以来整个这个元宇宙的概念热起来，当然元宇宙它也有很多问题哈，咱们这里不是说鼓吹这个概念，是说这个概念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就是哎，通过数字化的虚拟化的环境下，其实人还可以体验到在一起的感觉。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各家哈做了一些尝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就是哪一家尝试的更有效哈，我是觉得这个就看看不同的产品。你比如像淘宝这个，它是一个实物的买卖，就是买东西是很实在的一件事，它加上了这个就是一起逛的这个概念之后，就它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人跟人之间这个感觉，比如聊这个衣服，它都是很实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推广的时候啊，它就不至于像我们以前说的啊，虚拟世界是不是能把人带偏呢？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淘宝它做的比较落地一点。所以我是觉得呢，就是尝试是非常好，就大家都去看看哈、啊，这种社交哈，在这个虚拟的情况下的新的应用是什么？这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哪一个真正有用，还是需要看到那个具体的那个产品和这个应用的这个场景。 我们再来说一说加拿大鹅的事件啊。有关加拿大鹅的消费维权事件在持续引发社会的关注。面对商标绣错、缝线粗糙、面料味道刺鼻等外观可见的质量问题，消费者呢先是遭遇了中国大陆店售货品均不得退款这样一些歧视性的更换条款，后来呢又因为被要求出具质量检测证明而陷入到了维权的僵局。 那中消协今天也回应表示，任何品牌在消费者面前都没有特权。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的条件。第24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的规定、当事人的约定来进行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业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7日起来进行退货。 另外呢，民法典第497条规定，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经营者对消费者因为产品质量问题主张权利设置各类不合理的条款门槛，涉嫌违背相关的法律规定，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中消协认为，经营者应当守法诚信经营，心怀责任担当，努力为消费者提供优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切实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把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作为企业发展和品牌长青的首要考量。 上海市消保委呢，在昨天上午约谈了加拿大鹅的关联公司，并且要求加拿大鹅在今天中午之前提交更换条款的正式说明。今天下午呢，加拿大鹅相关负责人前往上海市消保委再次沟通，提交了情况说明，并且承诺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卖售的商品是可以依照中国的法律法规退货退款的。另外呢，就网络上热议的话题，加拿大鹅表示，关于网购的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天之内进行退货。 但是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加拿大鹅所提交的内容空洞，这份说明只是介绍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政策，为何不能够按照加拿大鹅在别的国家30天的退换政策？加拿大鹅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将回去告知公司。 上海市消保委对加拿大鹅提交的更换条款的正式说明表示不满意，下周呢还将会约谈加拿大鹅公司，具体的时间待定。 那事实上，过度依赖批发一直是加拿大鹅的一项短板。为此，加拿大鹅一直在全球的市场上不停地扩大直营店的开店规模，而加拿大鹅近年来的开店重心正是中国市场。我们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据悉，加拿大鹅自2018年底在中国开出首店以来，目前在中国市场共有20家门店，这个数字已大大超出了加拿大鹅在加拿大本土的9家门店和美国5家门店的数量。该公司于11月5号公布的2022财年第二财季的财报显示，第二财季加拿大鹅的总营收中，批发收入占比达到63%，直营电子商务营收同比增长33.8%，而中国大陆市场的直营渠道销售额则同比增长了85.9%。加拿大鹅2022财年第一财季的业绩也从中国市场受益颇深，公司在亚太、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均实现了3位数的增长，中国市场则成为其主要增长引擎，直营零售销售额同比猛涨188%。其实，早在去年疫情期间，加拿大鹅在全球其他市场遭遇滑铁卢时，中国市场就已经成了它的续命灵药。去年冬季销售旺季来临前，加拿大鹅曾在去年第二财季的财报中表示，中国市场已经恢复增长，并且其在中国区的零售销售额实现了30%的增长。 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时，消费者有权提出修理、更换、退货等要求，这是中国法律赋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是所有品牌面对消费者的底线。再牛的品牌也不能够将消费者的权益踩在脚下，对消费者的合法诉求层层涉足。如果不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继续无视中国法律，不尊重中国的消费者，加拿大鹅也必将被消费者抛弃。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在今天上午的10:18，安徽省潜山市318县京珠县处，一辆客运车辆和一辆大货车发生了相撞，造成了8人死亡、3人受伤。目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事故的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好的，18:39，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将会关注一个埃菲尔铁塔大小的天体将会接近地球， NASA 警告称它存在着潜在危险，我们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18:40，这里是乐陶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在密切的关注一个名为4660的小行星，它比埃菲尔铁塔略大一些，体积呢超过了90%的小行星。这颗天体预计将会在几天之后进入到地球轨道，这也就意味着它被归入到了潜在危险的范畴。 NASA 预计它将于12月11日从距离地球约240万英里处通过，相当于地球和月球平均距离的10倍左右。科学家们对于数千个类似这个小行星的近地天体进行了追踪，以监测它们是否会和地球发生碰撞。NASA 认为，任何在地球465万英里以内快速移动的天空物体都可能有潜在的风险，因为它们的轨道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可能会给地球带来灾难。 不过 NASA 表示呢，4660应该不会对我们的星球造成任何威胁。4660呢，是1982年由天文学家海林首次发现的，被归类为阿波罗小行星群。这些小行星的轨道呢，接近于火星和地球之间，同样会绕着太阳公转，并且在绕行的过程当中飞过地球。 小行星一般会被认为是由太阳系形成时期的微行星演变而来的，是发现数量最多的太阳系的天体。截至到2020年的12月31日，小行星当中的中心数据，太阳系的里面呢，已经有1,026,572颗小行星被确认了，但是这很可能仍然仅仅是所有小行星当中的一小部分。地球上的我们如何来监测这么多的小行星？今天我们采访了果壳网的主笔、天文专家于俊，来听他的观点。 4660号小行星，它虽然确实是会在12月11日那天近距离的飞过地球，但是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的威胁，因为它这一次最近靠近地球的时候，最近距离也差不多有10倍月亮这么远，月亮离我们是38万公里嘛，将近400万公里了，所以不用担心。但是从天文学家监测的角度来说，那这颗小行星确实是属于所谓的潜在有危害的小行星。什么叫潜在有危害的小行星？它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就是首先它得够大，是吧？你如果直径只有几米，甚至于十几米，这样的小天体即使撞到地球上，也会在这个大气层里边直接就烧掉了。另外一点要满足什么要求呢？就是它在最近的时候能够靠近到地球465万英里以内。听起来好像这个数字怎么有零有整啊？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呢？其实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个数字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就是从太阳到地球平均距离的1/20。天文学家把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称为一个天文单位，那么0.05个天文单位相对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靠近地球了。那所以任何足够大而且能够靠近到距离地球0.05个天文单位以内的这些小天体、小行星，都可以称之为潜在有危险的小行星。为什么虽然还有这么远的距离，还需要严密监测呢？小行星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来说是太阳系早期形成的时候呢，太阳系里面有非常多的渣渣，那这些渣渣由小聚大，聚集成越来越大的天体，最后就形成了太阳系里面现在已知的这8颗行星，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行星，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么被太阳吃掉了，掉下去了，要么是被甩出去了。那现人类已经发现，已经确定了编号的100多万颗小行星呢，绝大多数都是位于火星轨道和木星轨道之间的这么一个所谓小行星主带的里边的。小行星主带跟咱们地球距离非常非常远，最近最近的距离呢也会是几千万 公里这么一个量级。主带小行星天文学家发现就发现了作为编号，那么他们长期都会沿着他们各自的轨道，在远离地球轨道的这个安全距离以外去运行。但是少数小行星它脱离了小行星主带，它不在小行星主带里边运行，而是有可能靠近地球，那这些小行星就值得天文学家关注了。原本小行星和地球都沿着各自不同的轨道去运行的话，如果这两条轨道没有相交，没有交错，那基本上就不会它俩发生交通事故。但是一旦这些小行星靠近到地球这样的比较大的行星的附近，虽然看起来还有几百万的英里啊，或者几百万公里以外啊，但是地球包括咱们月亮的引力有可能会稍稍的偏移那些小行星，使得它们的小行星的轨道从长期来看，那它有可能会随时间而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个变化就必须要持续关注了，因为你不去关注它的话，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哪一颗小行星它的轨道就变到刚好跟地球轨道交错了，最后万一你就撞上来了，是吧？ 我们也看到相关的分析显示了，理论上来说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风险理论确实是存在的，是这样吗？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你比如说几年以前有一颗小行星，人类都没有发现它，直接就撞上来了，撞在了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在那个城市上空爆炸，爆炸完了之后冲击波到地面之后就震碎了非常多的玻璃窗。而且你想，那次它撞过来的时候是一大早天上出现巨大的一颗火流星，而且它的余迹在天上形成了很长很长很亮的一条尾迹，很多人那时候都看热闹一样趴在窗口抬头在看这个天上的这个火流星余迹的时候，冲击波传到地面震碎了非常多的窗户，所以当场就使得这个车里亚宾斯克有4000多人被震碎的玻璃给划伤了。这还是只是一颗直径大概其实还不到100米，大概几十米量级的这么一颗小行星，所以说这样的撞击风险是有的。怎么来解决，怎么来破解呢？那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咱们天文学家继续的持续不断非常努力的去每天晚上巡天观测，去尽早发现。如果咱们能够在它撞地球之前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有个10几20年发现它，还是有机会去进行防范的。就在上个月的月底的时候， NASA 刚刚发射了一个叫做 DART 的这么一个探测器。那这个探测器唯一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地球出发，然后飞到一颗对地球有潜在危险的一颗小行星，撞它的卫星。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人类想试一试看，咱们地球以现在的技术能够发射上天这种小的航天器，真的去撞一颗小行星的话，能不能改变它的轨道，能够改变多少。虽然人类的现在能够发射上天的这种航天器也就几百公斤吧，跟一座山一样，甚至比一座山更大的小行星相比，它还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么努力的一撞，其实是能够改变，稍稍改变它的运行轨迹的，错过地球不会跟地球相撞。但是如果真的只是预警时间没那么长，比如说就是今天发现了，然后3天之后要撞地球，那这种情况下，那现在任何的办法，我们能够想到的任何的办法都其实是来不及的，那只有硬挨它撞，是一种情况。那当然其实咱们地球还是相对非常安全的。首先来说，就是个头越大的小行星撞地球的风险就概率就越低。比如说像10公里大小的小行星撞地球，那它的概率就应该是千万年级一遇的。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白银价格在持续下挫，从11月12号以来连续下跌超过了10%。相关的分析呢，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鑫。秦鑫你好。 主持人好。 怎么看待近期白银价格的下跌走势呢？ 那么上个月呢，白银是创下一个小高峰，这是因为呢，当时美国10月的 CPI 公布之后，当时的数据比较亮眼，同比大涨了6.2%。那么推动白银是一度走高到了25.4美元每盎司。那这个通胀的背景呢，是原油价格破了每桶80美元，加上拜登的基建法案获得通过，那么带动美国10年期的银汇平衡通胀率是一度走高到了2.2%。但是呢，在那之后，美国是释放了原油储备，加上了新冠疫情对于经济复苏，特别是需求端的一个打压，10年期的银汇平衡通胀率呢是快速的跳水。现在呢是2.41%，跌了 31的 BP。 雪上加霜的是呢，美联储放出口风，想要加快的退出宽松，带来了名义利率的上行，那么通胀预期在减弱，然后叠加名义利率又在上行，这是对实际利率最友好的一个集合。那么比如说五年期的 T 指收益率现在就比十月中旬涨了44的 BP， 那么实际利率的上行就带来了白银价格的承压支撑。 金星对方，这个您这个电话不太清楚，稍稍调整一下这个位置哈。刚才您提到说这个通胀的预期降温，这与我们前两天讨论的这个美欧央行准备收紧货币政策应对通胀，这个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 这个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现在相比十月中旬，整个通胀的曲线都在下移，但是呢下移更多是中长期限的。比如说十年期跌了31个 BP， 五年期跌了50个 BP， 但是一年期呢只跌了17个 BP， 说明市场呢仍然认为短期内的供需的不平衡会困扰市场。而且呢尽管下跌，但是一年期的通胀预期呢仍然有 5.2， 说绝对值还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持续的高物价之下，美国居民部门的储蓄是被消耗了。那十月份美国个人储蓄存款的总额呢是1.32万亿美元，比三月份时候的峰值5.76万亿美元是下降了很多。然后2019年的十月呢是1.2万亿美元，那现在就说已经快接近疫情前的水平了。那这一方面呢是说明疫情过去了，储蓄的需求减少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说明了没有了财政补贴，那么在现在一个高物价的情况之下，储蓄的消耗是很快的。这也是十一月份时候美国消费者信心跌到十年新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也是美联储对通胀态度转向的一个原因。因为之前居民部门有更早收发的一个钞票，那现在呢这个钞票没有了，而居民部门他就对消费的形势就更加的悲观了，是不是？ 好的，来跟我们说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743，欧元对人民币报7.2208，英镑对人民币报8.4863，加元对人民币报4.9803，澳元对人民币报4.5259。 感谢金星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是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我们来关注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了2亿6217万8403例，死亡病例达到了521万5745例。 再来关注，根据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1号公布的数据，丹麦在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20例，创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增病例数的最高纪录，累计确诊492521例，累计死亡2902例。丹麦已经确诊了7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 韩国方面呢，韩国防疫部门2号通报说，前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266例，连续2天打破了单日新增病例数的最高纪录。为了防止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传入，从3号开始到16号，所有入境人员不论国籍，是否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都需要隔离10天的时间。 韩国近期疫情持续的恶化，医院的病床紧张，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号通报，现有重症病例733例，较前一天增加了10例，同样创造了疫情去年初在韩国爆发以来的新高。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号宣布确认发现本国首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一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11月22号从南非返回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其症状轻微而且在改善。这名感染者呢正在进行自我隔离，迄今其密接人员的新冠检测结果都为阴性。旧金山卫生官员证实，该当事人29号被检测为新冠阳性，曾经接种过2剂莫德纳疫苗，但是没有打过疫苗的加强针。 加州州长纽瑟姆在1号表示，该州的病毒检测和监控体系帮助发现了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美国的其他州可能已经有奥密克戎毒株的存在。他呼吁民众对于奥密克戎毒株保持警惕，但是不必惊慌。 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在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召开之前，俄罗斯督促所有外国伙伴不要追随美国画民主分割线。 声明当中说，美国有关民主的言论不仅完全脱离了现实，而且非常的虚伪。俄外交部敦促美方在输出民主之前，先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弥合本国社会不断加剧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分裂。 波兰内政部一号说，波兰将会有条件的允许媒体记者进入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戒严区。 波兰内政部副部长波波奇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需求的媒体记者经批准以后，可以在边防部门人员的陪同下进入到边境地区3公里的戒严区。近期为了应对难民危机，波兰等国强化了边境管控，严防非法入境，导致大量的难民滞留在了边境。波兰和在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设置了一个戒严区，除了居住在其中的居民，任何人不得进入。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一号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表示，希望俄罗斯与北约进行对话，重返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在和北约成员国外长会结束以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深感担忧，俄罗斯如果再次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制裁。他希望俄罗斯和北约对话，重返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再把目光转向德国，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航空炸弹一号呢，在德国慕尼黑市的一座主要火车站附近，因为施工发生了爆炸，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 慕尼黑警方说，事发地呢位于唐纳斯贝格桥车站的不远处一处施工点，施工队作业的时候，炸弹意外的爆炸，这一区域目前已经封锁，没有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 这枚炸弹呢，重达250公斤，在施工队打钻的时候爆炸。而这类施工作业开始之前呢，通常会仔细的检查地下是否有炸弹。警方呢，必须立刻调查施工方为什么没有提前发现炸弹。 德国建筑工地经常呢会发现二战的遗留炸弹，通常由防爆专家拆除或者是定点引爆，也曾经发生过意外爆炸导致人死亡的事件。 1994年在首都柏林，一枚炸弹爆炸导致3名建筑工人死亡。2010年在西北部城市格丁根，3名警方防爆专家准备拆除一枚450多公斤重的炸弹时，遭遇了爆炸身亡。2014年，在北部城市奥伊斯基星，一名建筑工人操作铲土机作业的时候，因为触发了一枚重1800多公斤的炸弹爆炸而死亡。 节目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偏北风3-4级，部分地区阵风7级转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近4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那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杨红、乐涛，责任编辑郑晨、杨红、杨迪，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也在这儿提醒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到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的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吧。 稍后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